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中办国办近日一发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并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住建部日前表示，截止到10月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总额突破了12万亿元，提取总额达到7.08万亿元，缴存余额达到5.06万亿元。日前，银监会负责人表示，计划放宽外资入股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到51%，三年后的投资比例将不受限制。黄河方总最近宣布，随着黄河内蒙古河段头道拐断面上游4000米处的封河，4号开始，黄河进入到了年度封河期。雄安新区管委会透露，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将会新建一条高速公路，目前正在进行可行性的研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11月份物流业的景气指数为58.6%，道路运输业和快递业继续高位回升。铁路上海站迎来了今年的第1亿名离沪旅客，上海铁路年客运交通吞吐量首次也突破了2亿人次。一股冷空气今日开始将会影响到中东部的多地，淮河流域到华南北部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6摄氏度，西南地区东北部的阴雨天气依然会比较多。 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惊异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坚强些，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妈妈，看来这有座。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说吧，说完赶紧吃。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你这孩子呀。 无饮食公交，赞文明出行。 诸葛先生，我野这一战曹军有十万，咱们如何打呀？ 用火攻。 诸葛先生，这回星野一战曹军可有五十万呐，咱们如何打？ 用火攻。 诸葛先生，这回赤壁一战很重要，曹军可有八十万大军， 用火攻。 魏公啊，这诸葛亮总是用火，咱们也得想个法子呀。 就是啊，太过分了，一点都不环保。 如果当时有了这个号码119，一切会改变吗？ 重视消防与安全，严防火灾与隐患，提醒大家关注消防，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史上首项托尼大奖获奖记录，近代百老汇膜拜之作音乐剧《金牌制作人》12月12号到26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盛大上演。美国尼德文公司顶级制作，全工会演员招募，详情咨询400-635-3355，400-635-3355。 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这两句歌词呢，上学的时候就特别受欢迎，而且大家都会认真的把它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还有毕业的时候的同学录里。那说到张学友，其实92年呢，就是张学友音乐事业上的巅峰了。在一年之后，他也是趁热打铁发行了自己的第6张国语专辑《祝福》。这一张专辑大部分都是原创的歌曲，如果不考虑《吻别》的跨时代意义的话，其实《祝福》的意义和《吻别》并无二致。 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个春夏秋冬，继续愁，继续忧，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生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生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 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眼睛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对

969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9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这个月底呢，我们就要告别2017年了。说到2017，其实很容易让人想到另外一个年份，那就是1997年，20年前。随着时间的流逝，好像1997年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回忆的一个年份了。到底1997年的北京是什么样子呢？在这里微笑提示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公元1997年的7月1号，香港回归。同样在1997年，北京呢还没有四环，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在1997年的7月，同样《还珠格格》的第一部在北京开拍，而且这部剧的重播率已经成为了整个90年代甚至到今天为止所有电视剧重播率最高的记录。1997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还在放着大风车，放学回家时候在电视机旁其实只是为了看一眼画面当中的董浩叔叔和菊萍姐姐。而且那一年的地铁只有1号和2号线，没有想到20年后的今天，地铁的线路会变得如此发达。二十年真的是变化蛮快的，而且变化呢也是非常大。不知道听到这里，你有没有开始怀旧呢？说完了大的变化，我们再来说一说小变化。这个变化呢，可以说对于爱游泳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大利好的消息了，因为水立方可以冬泳了。一座可以拆卸的泳池呢，最近是正式亮相到了水立方的北广场，为我们提供了一处安全又有趣味性的冬泳场所。这种泳池是由水立方自主研发的，拆卸大概需要3-5天的时间，未来也将会在公园广场和社区进行复制推广。说完了生活，继续来关注天气。作为一个地道的北方人，最近真的是感受到干燥的这个气氛了，真的是嗓子都觉得冒烟了。不知道各位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呢？当然了，天气干燥这个事情真的不止我一个人在跟各位发牢骚，因为从11月开始数，从西北大地一直到华北平原，雨水真的是少得可怜。北京、天津、银川、呼和浩特等地更是40多天都没有见过降雨了。新一波的冷空气呢，现在已经开始向我们进发。那这一波冷空气可以给我们带来雨雪天气吗？答案是并不能。尤其在12月的上旬，干冷依然是大部分地区的常态，再加上冷空气所带来的4到6级的大风，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干燥了。那微笑提示呢，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补水，千万别让身体缺水，同时呢，也要注意上火和呼吸道发炎的问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青春少年时，迫不得已。 已的挂念，没说再见。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无色生满泪眷眼。理想在那张高挂的面上，被印证了几多千秋不变的日月，在相识里共存。孤星分割的大地划了界线，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无色生满泪眷眼。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情况？被窝温暖，随启程困难；任务太多，随选择拖延。想装睡的人其实是永远都不会被叫醒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改变，就只能靠自己喽。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不要等到生活为难你的时候，你才会去后悔过去过得太安逸。从改掉一个个坏的生活习惯开始，也给我们麻木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吧。

中，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是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于当副居，也是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了解，难怪注定似兄妹。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来自财政部门的消息，2018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预算的指标大约达到了929亿元，其中四川省最高约62亿元。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到了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位居全球第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陆一鸣在出席世界互联网大会分论坛《人工智能让生活更美好》时发表演讲表示，中国联通 5G 的步伐也非常的快，明年会在一些城市进行实验，而在2019年将会进行试商用，预计在2020年进行正式商用。互联网环境署发表了最新的报告称，环境恶化导致全世界每年1260万人死亡，每四名死者中就有一名死于环境问题，其中空气污染每年夺走了650万人的生命，是第一大环境问题的杀手。作为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一项重点工程，天坛医院新院自建设伊始呢就备受关注。那我们也从施工方之一的北京住总集团获悉，新院的建设呢已经基本完成，预计将会在月底竣工交付。西城西安到成都高铁在12月6号正式的全线开通了，全程二等座票价在263元，届时成都到西安的陆地运行时间将会由目前的普快11个小时缩短为4个小时7分。15届普达佩斯国际动画电影节闭幕，中国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斩获最佳动画长片奖。2017中国东盟电影节在马来西亚举行，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冠军《战狼2》获得了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 一生陪

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在未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在未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之前我说到的歌手戴佩妮，其实是我转粉最晚的一位歌手了，但是他们每一首新作品都会刷新我的好感度，从出道一直到现在为止，17年里呢几乎都是自己包碟，而且能做到词曲都自我完成的华语歌手，可能你真的举不出第二个例子。不管是爱情也好，小清新也罢，惨情歌也好，难听两个字都很难用在戴佩妮的身上。96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戴佩妮的一首原创，叫做《贼》。 刚开始的是在摸黑，刚开始的世界不能规则，休息了却说累，在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出不起呢说怕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将就，随之起舞沦为你同类。休息了却说累，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舍不起呢说怕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将就，随之起舞沦为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教育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也是一件很需要责任心的事。那我们今天的969老板说邀请到的企业就是一家在线英语机构，他们是智慧雨果英语。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一直互动的 CEO 李振，很高兴做客969老板说。因为青少年是语言发展的黄金时期，它是最适合进行语言学习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孩子们尽早接触到最纯正的，是吧，最原汁原味的这个英语学习。 智慧雨果英语是一家专注于5到16岁少儿英语学习的在线外教1对1英语培训机构，他们希望能够给孩子打造一个全新的英语世界。不管是理念还是学习方式，智慧雨果英语都非常的有亮点，但是有很多的家长对于在线教育了解的并不多，而智慧雨果却采用了一种很直接的方式。 原来觉得这个在线的机构就是做在线的事情，我们经过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市场运营，我们发现在我们在线推广的时候用户接受程度是非常非常高，但是当我们在线下推广的时候，线下的用户的这个向线上的这个转化，实际上呢很多的家长并不能真正的去理解，他觉得可能在线教育不会有什么样的好的效果，或者是在这个上面会存在很多的疑问，所以呢我们成立一个体验中心，就是为了去打消线下教育的这些家长，或者只能接受线下教育的这些家长去接受这个线上教育，直接来到我们的体验中心，就一下子就理解了这个线上教育它的这个优势。 李振先生说，开展智慧雨果教育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因为你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每一个孩子每天的进步，包括家长对于他们工作的肯定。这一段时间他们也发生过很多和家长与孩子之间温情的故事。 最初开始进行一些推广和投放的时候，我们曾经接到了一个这个来自佛山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应该是一个打工妹的一个家庭，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在线一对一的教学上，视频可以看到对方的家庭的情况，其实就是一个很简陋的工棚，然后他会让自己穿着非常朴素的孩子来进行试听，我们都觉得这样的家庭可能并没有什么样的消费能力，但实际上上完这堂课之后，他告诉我们他的孩子平常在学校里面学习成绩不好，性格比较内向，因为我们的这个老师都非常诙谐幽默，对他也很尊重，他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他很久没有看到孩子这么开心过了，所以他决定要报我们的这个课程。但是他说，你们的这个课程我们现在呢我还凑不齐钱，你们帮我们把这个今天的这个优惠帮我们保留到比如说3天后啊，我们当时说好的，等到三天后他真的凑足了钱，他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你们千万千万不要是骗子，这个钱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们千万不要骗我们。当我们的这个课程顾问老师给他回复了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在那边发了很多很多的笑脸和那个就是叹号。这个是我觉得一方面我就体验一个母亲，是吧，不管是任何一个经济条件的母亲，他都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了爱，是吧。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在线上，是吧，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任感这种的缺失。同时当我看到他的孩子和北京谷歌高管的孩子被同样一个欧美老师，是吧，用同样优质的这个教育去来教育的时候，我觉得用互联网把这个平等的教育推给了，是吧，中国的千家万户。 刚刚李振先生讲述的这一段故事是他印象最深刻也是感触最深的，而在故事当中让我最感动的是李振先生说，做教育一定要有爱的态度，只有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帮助他们成长，才算是教育最成功的地方。 其实现在呢，智慧雨果的发展速度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老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同时呢帮助我们去发展起来的。所以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教育行业不是一个盲目的去全面推广，然后去疯狂的扩张企业这样的一个过程，把这个自己的用户去维护好，去服务好，那么你企业自然就会被用户推动着往前去发展。我希望呢，就是智慧雨果能够让更多的人信任，能够把这个平等的这种互联网的教育，是吧，带到千家万户，其实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就是泪滴，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 有的人因为活得太认真太认真了，所以会看重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每一个人，所以呢才会遭遇到失望，甚至会觉得生活里好像没有温暖。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生活中的温暖或许会迟到，但是绝对不会缺席。如果你还没有遇到的话，请再往前走一走，千万别放弃。生活当中也不要太计较，适时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哦。好过 点放开，可惜我们无法不恋爱，只懂得劝你自己偏不放开，只因我们难免都恋爱。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经典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而且呢它应该是于受众于不同年龄结构年龄段的，每个人在不同心情的时候可能会聆听唱起或者想起不同的歌曲，这才能称之为经典。 这个走渠道也好，早日推向市场也好，和各地的环保局联手也好，是不是要有个过程，但是这个路呢是很漫长但是也很艰难，我们认定的事情一定要走了，一种使命感促使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 创业就是一件在完全不确定的环境中去做事啊，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才会带来更多的有意思的东西。其实世界上很多事情包括创业永远都是根本就没有路嘛，你走着走着它自然就有那条路出来了嘛。

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在你，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在你，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荧幕上的陈小春塑造着很多诙谐搞怪的形象，山鸡哥更是他撕不掉的标签。说起来，他也是一个有很多好作品的歌手，不仅仅是独家记忆我爱的人这种苦情歌，还有一首失恋王让歌迷非常的喜欢。失恋到自称为王这种自嘲的口气呢，也确实适合陈小春。来听陈小春失恋王。 这个仍然无一首够震撼，我实际碰到的痛苦苦更多。失恋的故事同样的折堕，难怪像每首都写我。你不要跟我争，争先唱这最惨的歌。要是你想跟我都难过都猜错，随时拿起咪唱两段，看咪你叹息的会否比我多。即使间你能流出真眼泪，谁个又会悲惨得过。揭开我的创伤，竟好过讲笑话娱乐，大众得到掌声更多。每段恋爱都会认错人，失恋的冠军怎会再有别个这样幸运。谁都跟我没可能合真，才显出我身份。几百万个人只得一个吸引力，完全是零分最低等，所以第一名是我，你哪里及我亲。是你想知我对情爱有几悔，随时能讲几个晚上，记录痛苦的歌，够开演唱会。一生的爱人留低的再会，合计亦有几千分贝。最初我不过想分一个安慰奖，谁能撩动失恋竟捧了杯。每段恋爱都会认错人，失恋的冠军怎会再有别个这样幸运。谁都跟我没可能

因此会多花一部分钱。另一方面，例如刚上市的新车型、新车系、新品牌，之所以不建议大家买，并不是否定这车不好，而是建议大家观望。毕竟买一台车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即使是十几万块钱都不是小钱，因此谨慎一点，不要被这些新车的广告所蒙蔽。如果真的看好，建议去试驾体验，不要听店员的忽悠，自己去感受一下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需求再做决定。再者说了，这些新上市的车，尤其是新品牌新车系，之前并没有人长时间使用过，有一些问题可能连厂家都不够清楚，所以可想而知。还有小众车，有些牌子的车很小众，买的人少，有很多朋友就会问我，觉得这车不错，但是很纠结买不买。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买小众车呢？首先 4S 店少，很多小众车一线城市也就那么一家 4S 店，保养维修相对价格就要更高，如果不小心需要换个零部件也要等。其次，小众车本来买的人就少，所以二手车相对也就卖不上价了，保值率相对比较低。另外还有什么车呢？二手豪华车和技术先进的车最好不要买，为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聊。

心事，但已经不再重要。但愿你快做新娘，做密友的真相撒娇。我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哭了又笑。时装都弃掉，穿一世婚纱算了。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听过你对我哭诉，蜜完后又离又哭，苦心得好报。我都有听你劝告，不要计数，他错了要故意扮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怎么我和我的他忍不到？每当我爱都跌入漩涡，将错就错，关系亦出错。我总太爱人，逼到爱人变做朋友，再变收缩。让我算我愿意谁再负过？你知道那答案快提示我。不准留低我一个。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 你的美食地图， 九六九实力派。 前两天买了一份冰激凌，叫做臭脾气社交女王，问了服务员半天才知道，原来这是榴莲口味的，因为味道比较臭，所以叫臭脾气社交女王，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一次去宁波，在一家餐厅吃饭，然后点了一道菜，菜的名字叫悄悄话，字面上也觉得有点意思，但是上了菜之后呢，发现居然是半猪耳。九六九实力派，我是周周。不知道你在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有没有遭遇过类似的事情呢？奇葩的菜名真的特别多，像之前听到过的什么 虎山飘雪，其实就是凉拌西红柿上面撒白糖，还有母子相会是黄豆炒黄豆芽。那么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听说过哪些奇葩的菜名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秋天的茄子、蚂蚁上树啊，这种我看名字都不知道是什么菜。 最近比较流行的什么蓝瘦香菇，还有什么黑发穿过你的手， 苗苗面。 我觉得臭鳜鱼真是很奇葩，听到这个名字我就不想吃了。 红烧狍子。 现在许多人下馆子都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了，更多的时候看中的呢是不同餐厅的独特风情。但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独特过头的餐厅，被那些奇葩的菜单所吓跑。现在还有一些新奇的名字似乎也蛮受欢迎的，尤其是大家看到菜单的时候都会抱着诶这道菜的名字好有意思，想要去尝尝看的心态去点餐。当然了，客人入座之后，作为厨师餐厅和食客之间的一种媒介，菜单上所呈现出来的菜品名称和图片也决定了食客对于菜品的第一印象和了解。所以说好的菜名也还是蛮重要的，它除了能让客人轻松简单地了解菜品的特色之外，还能够影响着食客的用餐心情和体验。不过我们的商家呢也不能够光想着名字，因为对食客最大的诱惑呢当然是味道、品质和实惠了。如果说这三种兼顾，你家的餐厅也绝对会收获满满的点赞哦。好了，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实力派，我是周周。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呢也遇到了什么奇葩的菜名，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参与互动。当然了，也要提醒你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我们16:35的九六九实力派，因为我们还会有不定期的小惊喜会送给你哦。我们下期再见喽。 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哲理。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让我大声地对你说 I'm thinking of you。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那灰尘的票根你留作纪念，不必害怕面对离别。剪掉一束头发让我放在胸前，走到哪里都有你陪相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不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不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但是我认为呢，就说其实有了一个 idea 之后，你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商业模型，同时付诸行动，执行力很重要。 聪明是一种天赋，善良是一种选择。帮助消费者去解决疾苦这件事情，我们永远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初心啊！这样我觉得长久以来呢，一个医疗和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公司才能散发出来它光辉的一面。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抱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尚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来自你热恋，再怎变消瘦。同样记得当天一脸哀求，摇着我右臂，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执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只知道习惯抱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尚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来自你热恋，再怎变消瘦。同样记得当天一脸哀求，摇着我右臂，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留住你别要走，无奈怎能够除下再左右我的手扣。有爱难偷，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别总拒人于千里之外，要给对方多一点机会，不然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终结孤单呢？下午5点，我们是 五月天。不知道